洲，天边星月如钩，回忆往事化如梦，重寻梦境何处秋，人隔千里路悠悠，未曾有寂寞宁静，桌上寒灯光不明，伴我独坐孤孤零，人隔千里无音讯，欲待遥